是什么呢？是你体内的阴邪啊，阴邪是吧？困扰着这个阳啊，阳呢在春季是吧，是一个呈上升的趋势啊，但是你这个阴困住这个阳了，它不能够啊和我们啊自然界的这个阳啊上升啊同步啊，这我们就说清楚了啊。哦，困是因为有邪，这个呢邪就是什么，就是实证啊，这回清楚了吧。我们先把这个性质给它分清楚了啊，如果不分清楚了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去解困，这篇文章就很大了啊，不是那么一句话两句话啊就能够把它解决的啊。你弄明白了是个前提啊，最起码你知道哦什么被困了啊，春困吗？什么被困了？阳气被困了，这是第一个概念啊。阳气被什么困了啊？就被阴邪所困了，这个困就是阻塞了啊我们人体的阳气的上升，这不是实证吗？是吧？你把这个被困的这些阴邪要做什么？要做及时的清理啊。这个问题后来呢我们都要给大家讲，如果讲明白了大家听懂了，就知道是吧为什么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，也就整明白了啊。相应的这些方法呢思路怎么去解困是吧，我们要把这个武器是吧教给大家，让大家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。这个困还得自己去解啊，我们只是教给了，从理论上教给知识， 嗯 啊，从具体上教给方法。好，大家知道了啊，我们往深处讲嘛啊，把性质给说清楚。哦，它的实质啊是阴邪，这个怎么比喻呢？啊，这个好比喻啊，如果我们这么说还听不懂啊，我们说人体是个小宇宙，那么我们说说大宇宙是不是大家就更清楚了啊？比如说啊，这个太阳啊应该升起了啊，而且呢啊，为什么春天啊越来越暖和？哎，这个阳光呢越来越足啊，它这个整个是宇宙啊天体的一个变化啊。冬天我们这个地球离太阳怎么样？在循环这一圈的时候是最远啊，逐渐的啊，这个地球离着太阳也近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都知道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，大家说对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白天所有的白天都出现太阳，大家说不是，是吧？是不是所有的是吧白天每一个地方都能看见太阳？不是的，这就是区别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北方，这个北方这个太阳我们是经常见的，是吧啊，特别是现在经过是吧空气的治理，环境的改变，哎啊，是这样的。说不是每天都出太阳，那么太阳呢是没出来吗？不是的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遮住了太阳呢？哎，大家明白这些道理再理解我们的是吧为什么春困就清楚了。哦，有人说了，哎，云彩啊，云彩不就遮住太阳？对啊。有人说不是，是雾霾，雾霾遮住太阳了，对吗？对啊。有的从这个北方是吧地区，是沙漠地区，说不是，说我们这经常是什么沙尘暴风沙遮住太阳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啊，南方人说了，哎，他老下雨，所以呢太阳被遮住了，对吗？对啊。东北朋友说了，说不是，是雪下雪把太阳遮住了，对吗？对。好了，我们基本上把遮住太阳的啊这些啊现象，包括东北啊西北啊，哦，雪啊，包括内蒙啊沙尘暴啊，我们也说上了啊，包括南方啊，它老下雨啊，是吧啊。你比如说到了重庆 啊，你根本见不着太阳啊！啊，我去了重庆，人说了，我说怎么没有太阳呢？哈哈，啊，涿州的一个老汉，啊，就是安居在这个重庆。他说你见着太阳，狗就叫了，我就不奇，我就奇怪，那、啊、狗怎么会叫呢？怎么见了太阳了就叫了？他，然后后来琢磨，他说我问别人，别说，啊，狗没见过太阳，一出太阳，他感觉到特别稀奇。哇，这是什么在天上，所以他就叫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为什么要读万卷书，是吧？还要行万里路啊，这我们就知道了啊。这个太阳所以啊在白天的时候应该我们大家都见到，它没有见到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些啊，云也好，雨也好，雪也好，是吧？雾霾也好，是吧？沙尘暴也好，我们把这些遮住阳光的统称叫阴邪，属阴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属于阴呢、啊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知道这个，知道这个什么呢？我们用这个例子啊，这个自然的天体啊，这个自然现象啊，自然规律，来说说我们身体，人也是个小宇宙啊。这样一解释，大家哦啊，这么回事儿，他就清楚了， 嗯 啊。这个呢就是叫实证，是吧？就有形的啊，为什么叫阴邪呢？啊，是这些啊，阳光啊是阳啊，啊，它把遮住了，那是阴和阳是一个对立的关系，是吧？啊，它不是身体啊正常的这个阴啊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。有时候学中医啊，这阴阳就变不出来，这不好变，变变呢就变糊涂了。啊，这是不是正常的这个阴啊，不是我们身体啊那个阴阳的阴，而是呢一种作为邪，有邪啊，这个邪啊就是实，有实际的东西，是吧？有实际的东西所造成的这个现象，在人体出现了困的症状。 嗯，就是人身体本身正常的阳气受到了这个阴邪所困。 对， 嗯， 这就清楚了。我们把这个春天这个困发生的一系列的、这个所造成这个原因，我们一一啊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春日春风有时好，春日春风有时恶。春天气温多变，机体代谢旺盛，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，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？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，19号厂桥店，20号朝阳店，21号通州店，22号丰台店，23号昌平店，每天上午9:30开始。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，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啊，这个身体的阴邪都有什么，日后咱们还要详细的说，是吧？还要详细的说啊，就说这个人体的这个困，春困是被我们身体的这些垃圾啊，垃圾哎所阻止了，让这个阳气不得呢啊上升，不能呢展现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说秋天啊，秋天这个乏跟这个春天这个困性质就不一样了。说我们怎么说看这个不一样了呢？啊，我们也像什么哎解释这个啊，春乏的时候往前一棒啊，就是前一段我们再分析分析这个春秋乏。秋天的前一个阶段这一棒是从哪儿接过来的？ 是从夏季接过来的。 好了，那夏天是吧给我们秋天是吧提供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础？ 因为夏天人体的消耗特别大。 对了，是吧？你冬天的是补啊。啊，是因为你补的不科学呀、啊，是吧？补出了垃圾呀、啊，是吧？最后呢， 困住了这个阳气的升达啊，上升。那么说呢，说到秋天啊，秋天接的是夏天这一棒。夏天呢，姚老师刚才说了，是吧？夏天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消耗很大呀？ 是的， 它消耗的是体内的一些物质。 对， 那你冬天呢？它接这春天接这个冬天这一棒，它物质非常的什么？ 丰富， 雄厚。 嗯， 啊，雄厚到有时候呢，多了太多了。是吧，压抑了这个阳气的升达，是不是？ 是。 然而呢，啊，这个秋季是吧，从这个夏季接过这一棒就贫乏了。怎么贫乏的呢？啊，就是夏天天热，消耗啊，消耗人体的能量，出现了负数。 所以说是虚症。 哎，对，哎，是虚症，是吧？而且你看一看。在夏天是吧，它还什么不仅是啊消耗大是吧，还有什么呢，它补充啊，我们提倡夏季养生吃什么呀，清淡的，是不是这样？ 是的， 消耗又大，补充的怎么着 又少， 是吧？补充的是清淡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给力啊，是吧？弥补不了这个什么让你夏天的消耗啊，是吧？而且呢还睡得晚，是不是？夏天是不是睡得晚？ 是。 对，而且夏天呢，太阳出来早，是吧？你还得呢早起，这就更加大了什么呢？身体的耗能啊，这一说能，是吧？我们有个正能量的这个词儿嘛，啊，所以说在秋季啊，这一棒接过来，夏季的是一个呢，啊，负数，是一个消耗的啊，这个基础。啊，这时候呢，到了接这一棒，明显的就出来什么，出现了，是吧？秋乏，乏呀，乏字当什么讲啊？贫乏呀， 没劲儿啊， 是吧？贫乏，是吧？没劲儿啊，没呀，乏呀，是吧？这都是什么？是虚的词汇， 嗯， 是吧？就这些原因造成了，哎，这个乏的失职。啊，消耗过的啊，所以这样呢，它的性质我们就说的十分清楚了啊。春困是实症，秋乏是虚症，这个解释清楚了吧？ 解释清楚了。 好，那么说解释清楚了啊，因此呢，在秋季就有养生，就有一个相应的提法。什么相应的提法啊？ 立秋的时候要贴秋膘。 哎，对了啊，这就是人。这就是人类，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啊，养生保健的这个结晶啊。一句话啊，要到了秋季了，贴膘，就告诉你了。夏天消耗特别大，有的人到夏天苦夏，什么叫苦夏啊？吃不下去，哎呀，天热的太厉害了，哎呀，不想吃，饿不饿？饿，消耗大不大？大啊，但是呢，不想吃，热的难受。说这些所有都造成了什么？造成了虚，造成了不足啊。所以说呢，到了秋季以后啊，出现了一种呢啊秋乏，所以它是虚症，虚症又相应的要贴膘，这就是一个补。我们知道了这个不同的性质啊，那么我们采取的方法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 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个呢，要给身体要补，要贴，是吧？要给力，是吧？正能量。然而呢，你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春困，你就和秋天这个法解决的方法一样吗？ 大不一样。 正好相反呢。 是的。 啊，正好相反。啊，所以今天呢，结合啊姚老师给我们提出的，啊，在秋天。要说说这个，继续说说这个解困的话题，是吧？同时也要说一说，是吧？哎，怎么同样的这种不精神呢？是吧？怎么用词儿也不一样啊？因为它性质不一样，因为呢，它接的上一棒，所以这个造成这个基础打下的基础也不一样啊。所以因此采取的啊方法呢，正好相反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就点出来什么呢？这就点出来了，是吧？我们要想解困， 就得把困阳的这些阴邪 给它清理体外。 没错，这些阴邪呢，我们简称就是一个垃圾。 嗯， 啊，简称就是垃圾。所以这一块是吧，我们还有相当是吧，相当多的内容啊，来说什么清理垃圾这一块，哎，就是帮助大家了解，然后呢，哎，来一个呢，啊，各扫门前雪。什么叫各扫？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冲困，哎，自己用我们的知识，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困啊。说半天呢，啊，具体的就是排垃圾，这就清楚了吧？ 清楚了。 原因也说了，是吧？怎么造成的也说了，是吧？这个问题的症结也讲清楚了，那就是方法了，啊！你想春天应该精精神神的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嘛，是吧？可是就是打不起精神来，哎，它有羁绊，它有阻力，就是不有绊脚石，是吧？我们把绊脚石给它踢开，是吧？把捆绑这个啊，这个阳气啊，这些绳索啊，给它斩断，使我们的阳气升腾。啊，升腾，啊，一下子呢，是吧？一升起来，这阳光就灿烂了，是吧？ 人就精神了， 精神了， 嗯， 就是吧？ 再也不会出现这个 困了吗？ 对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正能量 就可以正常的发挥了， 发挥了。一发挥之后，你会是吧？精神会怎么样？精神为之一振， 是的， 嗯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我们身体精力是吧，也同样啊，挣脱了吗？啊，就像这个太阳一样，是吧？雾霾没了，天是不是亮了？ 对， 是吧？山神豹刮过去了以后，是不是天就亮了？ 是的。 啊，是不是下完雨下完雪，天是吧？太阳就出来了？ 对， 这道理是是不是一样的？是吧？所以中医特别要求一个中医善于是吧，要把人们看得到的啊，能够了解清楚的这些例子，那。来去什么引导大家悟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机理啊，有些机理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，一说都是一些医学上的术语，是不是？那你这个中医就不好推广，也不好宣传，是吧？大家也不好理解啊，这怎么去传承呢？啊，所以用这种例子啊一说，大家就明白了，不仅说了啊春天的这个困的来由，是吧？而且也说了，这个秋天乏的根由，啊，他们俩有一样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就谈起来也有一样的地方。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，啊，这个我们要永远记住，是吧？就说人有实症容易得病， 那么有虚症， 有虚症也容易得病， 对， 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他们俩一样的地方，啊，就是。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，这个春天也好秋天也好，都是一年四季24个节气是大节气，是吧？所谓大节气是什么呀？从中医阴阳的角度，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。从秋天开始干什么呀？是吧？往冬天走了，就天凉了，是吧？气候稳定吗？不稳定，是吧？它不像夏天，夏天特别热，就是一个热字，是吧？冬天呢，冬天就是一个凉字嘛，是吧？然而你看看春和秋，是吧？它是不稳。我们把一季分成三个月，是吧？春天呢，头一个月早春，是吧？还带有什么冬天的寒，是吧？还带有呢春天般的温暖，交织在一起，啊，交织的匀不匀？不匀，是吧？啊，不匀，啊，太阳没出来，哇，怎么样？你就感觉到特别凉。是吧？太阳出来了，你就感觉到啊，室外比室内暖和，是不是？它不稳，室内室外不一样，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出现了一个是吧？气候温度不稳。然后我们再解释这个秋，也是一样，是吧？初秋有什么？是吧？还有个秋老虎，是不是？ 对。 哎，你看春天有什么？春天有个倒春寒。啊，这些词儿啊，我是觉得说的特别的实际，只不过现在人呢很少去悟，是吧？你不管是春天的啊，这个倒春寒也好，啊，不管是秋天的什么呢，